听录音，根据提示词语描述图片。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describe the picture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. 一，我被车撞伤了。 二，哥哥的手被刀划破了。 三，妈妈的衣服被雨淋湿了。 四，碗被孩子摔碎了。 五，现代汉语词典被大卫借走了。 六，我的自行车被安妮骑走了。 七，菜单被服务员拿走了。 八，芳芳的钱包被偷了。 九，小偷被抓了。 十，小王被骗了。